秋已至，天转凉，鸿雁下斜阳，丝与竹更惆怅，请君莫忘添衣裳。秋已至，天转凉，鸿雁下斜阳，丝与竹更惆怅，请君莫忘添衣裳。红花谢，叶子黄，天籁声铿锵，桂树茂，菊花香，邀君对酒明月朗。丝与竹更惆怅，请君莫忘添衣裳。桂树茂，菊花香，邀君对酒明月朗。红花谢，叶子黄，天籁声铿锵，桂树茂，菊花香，邀君对酒明月朗。丝与竹更惆怅，请君莫忘添衣裳。桂树茂，菊花香，邀君对酒明月朗。丝与竹更惆怅，请君莫忘添衣裳。桂树茂，菊花香，邀君对酒明月朗。